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次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呢，我们还有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化妆师于西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于西老师呢，要跟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呢，是7个步骤，把我们这个五官平平的小绵羊打造成我们的这个混血御姐。 哎，这几个词用的有点吓人，混血就算了，还御姐是要怎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其实你看，我们已经现在到了这个秋冬的这个时候了，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想，哎，秋冬了，是不是应该可以换一个妆容？ 换一个风格， 对，换一个风格。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欧美混血妆呢，其实我们不是主打非要化成就是外国人的那种样子，而是就是让你在这个秋冬的时候换一种风格，换一种心情。对， 嗯，就是我们今天是要把这种化妆的方法推荐给您，然后呢，您可以尝试一下，也许找到一个新的自己。 嗯，是的，我们呢也在隆重的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老师。我们这个老师呢叫虽然是这个叫于西老师啊， 对， 他的本名呢叫这个岳小林，是 Lin Make Up 的签约造型师。欢迎， 很厉害，欢迎欢迎。 好，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周的有什么时尚的资讯。好的，欢迎回来。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哎，充满惊喜的日本平价底妆，不出油不起皮就全靠它了。哎，是什么样的底妆呢？首先一梦呢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两个字特别吸引我，就是 平 价。太了解我了。 对于天一来说，这个 只要平价的我都关心。 没错，只要是平价，他是 都非 常的喜欢。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图片。哎，这一款呢是完美意境保湿粉霜。这一款是资生堂旗下的一条彩妆线，那其实其中呢最大的风呢就是这个完美意境的粉霜，它有着相当不错的使用体验，再搭配上就是超级平民的价格，因此在消费者中累积了非常好的口碑，连美妆大神 Pony 呢也是在视频里夸奖过它的。 所以说它相当于说粉底液的功能。 对，而且它完美的替代了 CPB 的粉底液。我们知道你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听应该知道 CPB 吧，这个牌子。 我只能说我知道，但你问我价格我还真不太了解， 就是、啊、 因为没有买过嘛。 就是贵啊， 是非常贵啊。 加上非常两字，那就更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只认这些平价品。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先说一下它的外观吧。它外观呢是很结实的这种玻璃装， 而且这种磨砂瓶子、啊、 对对对， 挺有档次的。 哇，你看出来它是磨砂瓶了？ 对啊，这图片能看得出来吗、哦、 是是是，它是磨砂瓶。而且它的质地呢是流动性很大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延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延展性呢它也非常的好，重点是它的粉质呢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刚才说了，它是完全是 CPB 的最佳替代品， 就是同样的效果，却用虽然你少花很多钱。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嗯、那么从妆感上讲呢，完美意境是比较适中透亮，可以打造这种润泽娇嫩的水光肌肤。再有呢就是遮瑕力呢也是不错的，毕竟是粉霜嘛。粉霜我们知道和这个粉底液呀还有气垫笔并不太一样，粉霜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厚的。 啊、 是这样子的，而且呢上妆之后呢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拔干不斑驳，也不会出现严重的卡纹卡粉的现象。另外呢它的提亮也是不错的，效果相对是比较自然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入手一瓶。那么接下来一梦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色号了。我们不管是买什么气垫 BB 呀、啊、还是这个粉底液， 嗯， 我们都会对这个色号针对我们自己的皮肤来去选择。 对，甚至有的时候还需要你找不同的色号来混出最适合自己的这个皮肤。 是的，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第一个呢就是10色号，是明亮肤色粉调的，皮肤比较白皙的妹子呢可以买这个颜色，不至于假白，而且提亮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嗯、 还有一个颜色呢是20，也是属于是自然肤色，是属于这个黄调的。哎，这个黄调呢适合大多数的亚洲人的肤色。对， 就是说普通人的话，如果你没有那么白，选择20就可以。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像一梦这种比较白，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 T 字区这块有点红字， 嗯， 比较发红的这种，其实也可以选这种黄调比较偏白的，可以遮一下你的这个泛红的区域。如果你再选一个粉调的话，不太能遮掉你这个泛红的区域。 就是说你在选择的时候、 嗯、 即使是黄调里面也会有偏白的和没有那么白的、 嗯、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多备两瓶， 状态颜色，对， 对吧， 是这样， 适当的时候可以换一下这个颜色来调一调。 嗯， 嗯，好好。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毛孔粗大了10几年别慌，还有救。 还有救吗？咱们以前聊过说没救了。那到底谁来救？ 来，是有救的。一梦呢前两天呢做了一次那个小气泡， 小气泡， 对，不好意思，刚才嘴瓢。 什么叫小气泡？给我普及一下。 小气泡就是清洁肌肤的那种，对，它不，反正我觉得不是很疼，不像那种、 嗯， 对， 它会在皮肤上怎么吸东西出去吗？ 有点类似于那样子的，但是它还是要有一个护肤的那种功能。 嗯， 它主要是补水， 主要是 补 水。 嗯，然后我当时做完之后，他说，你这就是我的这个 苹果肌 这个位置毛孔有点粗大，然后他说你这儿有斑呢、哎， 就是眼角下边， 就是这儿这一块颧骨 的地方 斑。我当时我疯了， 我目测看一下， 一般都是防晒没做好会晒到的。 目测没发现有明显的斑点呀、啊？ 他说我有斑气， 是在很放大的时候才能发现的斑吗？ 不知道，反正怎么看？ 斑的前兆难道是我们都看不见的吗？ 我也有， 是吧？ 我也有，就是在眼角这个附近会有， 对对对，就是、颧骨这一块， 有可能就是太阳晒的， 对， 长期这个防晒没做好就会。 反正我是没看出来， 好吧、 我知道是不是太跟那个你们的那个化妆师在唱反调。 不，因为他是直男，所以他 对 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观察那个东西不会太细， 而且还戴着眼镜。 怎么着，这个近视眼也要被歧视一下吗？其实我胖就算了。 没有，开玩笑的啊。就是他说我斑，所以刚才于西老师说的也是非常对，就是斑，女生脸上长斑，一个是天生的、 嗯、 再一个就是后期的防晒没有做好，所以很容易晒出斑来。 嗯，对， 我们的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晒啊。那说到这个毛孔粗大呢，缩小毛孔呢一直是很多人的一个话题，也有很多护肤品呢以此为这个宣传点。那今 天呢，我们就来就是介绍一下怎么才可以真正的就是缩小毛孔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毛孔会变大。其实关于毛孔变大的原因呢，现在就是说实话是没有充分的研究清楚啊，不过已经有一些理论已经分析出来一些原因了，就是既有内因也有外因。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内因是什么啊。首先是我们皮肤自身的一种分泌， 就是它需要更大的口径来分泌东西，所以毛孔就粗大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一下啊，这个皮脂分泌过多呢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特点呢就是毛孔粗大出现的位置啊和平时出现油多位置高的这个地方重合，多数情况下呢一般是在 T 字区的部分会比较多。 毛孔不就用来出油或出汗的吗？ 对， 就是呼吸的。 对对对，就是说你平时出油啊， 太多了， 和你这个毛孔粗大出现的位置，如果一重合的话，这块就会更大。 哦，明白了。 对，是这样的。虽然皮肤出油和毛孔变大的关系是就比较确定的了，但是具体的机理还不是很清楚。那最主要的理论就有两种是什么呢？单纯的是因为出油过多而导致我们的毛孔相对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激素的原因也会有， 身体的激素紊乱了。 不是，是因为当时你比如说你用的一些化妆品啊或者药物是有激素的，也会导致你的毛孔粗大。我们说的这个毛孔粗大不光是我们脸上，其实身上也是一样的。 哦， 对， 但身上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略，脸上大家是每天照镜子，哎，最近好像这块毛孔有点大了。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光注重我们的脸部的肌肤，全身上下都应该注重起来。那所以控制住皮肤的出油，对于毛孔粗大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哎，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皮肤的弹性。皮肤失去弹性，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流失或者是功能异常造成的。当毛孔周围出现这些皮肤支撑结构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毛孔更加凸显出来。就是打个比方来说吧，就是当我们的皮肤弹性非常好非常紧致的时候，毛孔是会被四周的皮肤结构压在中间的，就相当于在挤压的一个过程，所以毛孔不会大。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一旦皮肤松弛了，那个毛孔自然就被撑大了。 是，再一个呢，就是当你的四周挤压力不足的时候，自然皮肤撑开，这个毛孔也会变大，所以跟你的这个皮肤的弹性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皮肤越紧，你的毛孔自然越小， 哎， 反之就是越大。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几条原因之后，应该用一个什么方法来解决我们的毛孔粗大的问题呢？首先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都是非医美的手段啊，来解决我们的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 绕了一圈了，赶紧说重点。 好，首先就是减少皮脂的分泌。哎，简单的来说呢，一梦给大家看一下，在护肤控油的这一部分，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首先第一个。哎，我们看一下图片，这几款，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哎，这一款 Olaine 的和这个 SK2 的，还有 Ordinary 的这几款，是可以大家用作控油的。他们有这个精华，对，基本上都是精华。 等于说你的皮肤如果不分泌那么大量的油脂的话，你的毛孔在某个程度上会被改善。 是的，没错。再一个呢，就是含有水杨酸的也可以考虑一下。油溶性水杨酸呢可以帮助我们清理毛孔中的油脂，防止油脂过度的堆积，还有一定的抗炎的效果。一梦在图片当中呢也给大家展示了这几款产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刚才一梦说的防晒呢是一定要做好的。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过其实很多这种防晒的物品了，已经。 对，不管是这个我们的化妆品防晒的还是说物理防晒的，总之出门的时候女生嘛都要多注意一下保护自己的这张脸。 哎，是的，没错。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说了，我们这个肌肤的保养也是很关键的，就是身体上的肌肤。对，不仅要是注重在脸上，你像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女生啊要穿一个露肩呀或者是露腿的这样的衣服，如果你的腿上啊肌肤上的你这个长痘痘啊或者是毛孔算不上堵塞吧，毛孔比较粗大的话也会很丑的。 对，总之就是夏天出门的时候，如果你喜欢穿的稍微清凉一些，那么你一定要注重自己皮肤的保护，控油 补水这两项工作一定是基础当中必做的。 好，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换季保湿的救星，这款万年最火的平价面膜到底有多好用呢？哎，是什么面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哎，上面是一个婴儿的头哦。 你有用过这一款吗，一梦？ 我用过啊。 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主要是保湿，我用的都是保湿补水的。 下一期有节目，我们不是要做这个保湿产品打测评吗？ 对， 我觉得你也可以带一些你觉得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产品，比如说面膜带来试一下。 对，我会带很多面膜。 好，我们现场就各种试，看到底哪一个的保水效果是不是像这种推荐当中说的真的有那么 好。 好， 我们刚对，没错，我们刚刚看的这一款呢是曼丹面膜，最经典的就是带着大头婴儿照的粉色、蓝色和橙色的这三款。那作为日系平价面膜，它真的非常火。 嗯 嗯，而且相信很多人也都用过。它的成分非常简单，就是用这种低刺激配方，不含防腐剂，无香料，无着色，敏感肌、孕妇都可以安全使用的，属于平价面膜里不会出错的无限回购款。 嗯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蓝色的面膜。这款蓝色的面膜呢，它是五片，蓝色的这一款呢是用做这个日常保湿，效果是非常让人满意的。而且它的这个面膜其实很软，上脸也是非常服帖，敷的过程中呢可以随时上网刷剧做家务，不会担心这个面膜会掉下来， 就是比较能贴在脸上。 对对对对对，那用完之后呢，皮肤是又水又嫩。当然了，就是有，就是在我们秋天冬天的时候，你敷完之后会比较清爽，也不用刻意的去洗脸。对，怕黏的同学可以去洗脸。对， 那就是这个残留液并不会对皮肤造成什么负担。 对，是的。那这一款呢，肤质呢是所有人都适用的，而且对痘皮还有毛孔粗大的人也非常的友好。所以 因为它就是补水的， 对对对，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功能性的成分。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粉色的，粉色的呢是这一系列精华液最多的，足足有27毫升。那它含有透明质酸，可以高效的保湿补水，非常适用于干皮和混干皮。嗯， 皮肤较干的朋友们可以考虑用这一款，就补水效果更强大。 是的，现在已经是金秋九月了嘛，所以秋天的天气在特别干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拿它来做一个加强的护理，也推荐给干皮又需要化妆的妹子，早上敷一片然后再化妆，是效果非常好的。 嗯嗯，其实很多朋友都应该都有这个习惯啊，上妆前先敷一贴面膜，这样呢皮肤水水的好上妆。 嗯，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橙色的这一款，这一款每一盒都是五片啊。然后橙色这一款呢是添加了胶原蛋白，而因为这种成分与人体皮肤胶原结构是比较相似的，所以相容性更好，保湿锁水的效果呢也是更棒的。它的精华液呢有25毫升，介于上面两款之间，保湿效果和使用感受之间呢做了很好的平衡。觉得蓝色太基础又怕粉色太黏腻的同学可以试一下橙色这一款， 对吧？胶原蛋白就让我们皮肤看起来更有弹性，对吧？更年轻 的 感觉。 是的，没错。那一梦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纯植物系列的这三款面膜。这三款面膜也是日本的，这一套纯植物系列呢是曼丹去年8月份开始发售的一个新款。 嗯 嗯，而且它 看着很像零食的感觉。 它跟上面的这个经典款都属于是这个系列的，那在成分上呢也有所提升，添加了不同的植物果实取液，而且呢主打是滋润保湿。新的这三款呢是乳液状的美容液，比婴儿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大婴儿头的面膜呢，更浓更厚一些，所以保湿补水的效果也会非常不错。 明白，就是它的功能性会更强大。刚刚提到那个三款呢，可能倾向于基础型的功能。 对对对对对， 这个可能就是升级版了。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呢是添加了玫瑰果油，就是帮助我们滋润肌肤啊，补水保湿，和经典蓝色款是相似的，适合做日常的基础护理。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款蓝色的，很多人都表示喜欢椰子油这一款。它是椰子味道的，对，它带了一点淡淡的这种椰奶香，味道也很轻。精华呢要比玫瑰果油的稍微粘稠一丢丢，保湿度呢在三款里居中，各种肤质也都是适合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款，最后一款吧。这个呢是乳母果， 如木果油， 就是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滋润的一款， 非常滋润， 对吧？就是不仅仅是保湿了， 对，这个乳木果呢是这三款里精华最多的，保湿效果呢也是要更强一些，但用下来的并不粘稠，敷完脸上呢就是残留的精华也会比较多一些。对，用手轻轻的再按摩一圈，或者用这个化妆棉轻轻的一擦，也就干爽了。对，很多干皮的人呢表示第二天早晨起来皮肤状态也非常好，作为平价面膜效果也是相当可以了。 嗯， 所以也是供大家选择。 对，尤其是干皮啊，到了这个季节了肯定会头疼怎么让皮肤保湿。其实前段时间的确在我们那个办公室找了很多男同事女同事都有做啊，就是看看他们皮肤的现在状态如何。我觉得普遍到了这个季节大家皮肤都比较干燥，弹性相对较差，皮肤就是缺水出油，基本就是这个情况。那今天推荐的面膜呢，我觉得大家不妨去选择一下。 是的，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还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好，接下来呢一梦要给大家放一首歌曲，让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纵需流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泪，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醉。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美歌。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恋到白头，一起界路不跟天留步。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跳，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恳求你可走得更好。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突破这天际，

好的，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30，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于西老师。 Hello， 我们的于西老师呢是 Lean Make 的 签约造型。 签约造型， 签约造型师。 我都听见了，你竟然没有听见。 我刚才没有听见，不好意思。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7个步骤把我们五官平平的小绵羊打造成混血御姐。 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不是所有的面部，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在亚洲，大家的脸的这个立体程度也是不同的， 对， 都能够通过这7步完成这样一个转变吗？还是它有点挑人？ 其实它是有一点挑人的，在我看来，就是你的先天条件要靠近欧美的感觉，无论从你的气质、五官立体，还是说你的 穿着打扮、 整体感，对，整体打扮，你要靠近，你才会最终呈现出那个样子。 对，你长得很中式的那种古典美女，你说 对，你说你一个那个丹凤眼，然后单眼皮，你的眼睛是属于长眼的，然后你非要画成欧式的眼窝感，然后要大眼，你根本画出来也是怪怪的。 嗯， 你不如画一个中国风，然后适合你的气质反而更美。 嗯，所以说我们让大家先明确一点，有哪些你的这个皮这个五官特征适合我们明确一下。比如说是不是眼睛 对，眼窝深，眼皮的脂肪比较少的朋友。 所以就像我这种肉眼泡， 我也是肉眼泡， 就是跟这种妆不太挂钩了， 就 是 一画就觉得怪， 莫名其妙， 脏，然后就那个轮廓出不来，你知道吗？ 我干嘛？你这个好像在暗示我什么？我又没有画，我只是为大家问这个问题。 对， 好。 鼻子呢？有要求吗？ 鼻子其实还好， 就 鼻子一 山根低一点， 对，但是从视觉上可以修出来一些， 就是、修容出来。 但如果你高的话，可能修一点点就够了。但如果你比较山根比较低的，可能你就修的比较多。 嘴唇呢？ 嘴唇。欧美的嘴唇其实都偏厚，比亚洲人都比较性感。 我明白，我就嘴唇符合这个欧美妆的这个要求，嘴唇厚是吧？ 对， 好吧，但是可惜我也不能画是吧，跟我也没什么关系。那只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嘴唇厚，鼻梁挺，眼窝深，你可以适合这款妆容。 对，可以走这个路子。 这跟脸大脸小没关系吧？ 这个没关系 啊， 这个可以从发型或者是说你的修容上去掌控。 嗯，就是脸型不自信的我们的女生朋友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 对， 但如果你是丹凤眼，对吧，或者你是薄嘴唇，我们说的那种很中国风的， 对， 那么我们不太建议你尝试这样一款妆容。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个妆容来说呢，虽然说我们要换一个妆容，换一个风格，换一种心情，但是如果换一个自己不太适合的妆容，这个心情换的肯定是不， 心情可能就不美丽了。 心情不美丽，我们周围的人看着心情也有点 不美丽。 对，所以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妆容。 对， 那今天呢，我们选择这个主题，然后请我们的这个化妆师过来呢，也是要教给大家这7个步骤应该怎么画，就是在你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打造这个欧美立体的妆容。当然呢，我们今天崇尚的这个妆容呢，并不是大家所谓的在视频当中画的那么的浓烈呀， 对， 或那样的妆容。对，一会儿也是我要做这个小白鼠。 对，今天终于不是我来做小白鼠了， 是我来做这个小白鼠来。让我们这个于西老师来给我打造一个日常生活生活当中可以出门 的， 就有一点点欧美风的这个妆容。 没错， 对。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于西老师，在正式画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妆容的重点是在我们的哪一些部分。 欧美妆的特点，首先它就是它的轮廓。因为亚洲人，对，因为亚洲人脸其实它的骨骼轮廓没有那个，对，没有他们那么明显。然后我们可以从修容上去把我们的轮廓感给它突出明显，对比起来。然后我们再从颜色上，因为欧美妆的颜色用色比较大胆，它的颜色都没有小清新，因为他们不走小清新的范儿。一般是日韩妆喜欢走清新唯美，然后欧美的话就喜欢张扬个性，然后喜欢颜色鲜艳和浓郁的。 就是说喜欢那种所谓裸妆质感的朋友们，你要换到这个妆你会彻底不适应，因为这个是追求颜色妆感。 对，因为它的从个性上其实它就是比较张扬的。 比较喜欢展示自我的这种女孩比较适合。 轮廓这个颜色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就是睫毛跟眼线。 睫毛和眼线， 对，睫毛是一定要贴，而且要不能贴特别自然的。然后眼线呢，也是要走欧美的粗眼线，黑的上挑的这种感觉的。 我听着有点那个后背发凉。 说实话，我 什么叫做不自然的那个睫毛？ 对对对， 不能贴太自然的睫毛， 就是 贴成羽毛那样是吗？两扇小翅膀长在眼睛。 对，真的欧美女孩，你看她的妆容，基本上她的睫毛全都是马毛做的，她的睫毛结构跟中国出产的一些睫毛是不一样的。 对， 她是我其实我买过，我放在自己眼睛上，我就觉得吓人， 就是你眼睛要飞起来了是吗？ 就是完全不适合自己，因为我不是那个范儿的，我没有那个那么深的眼窝和那么大的眼睛。对，然后就不适合。但那种就是特别挑人，但是要真戴上特别好看。 对， 一梦算是符合那个要求的吗？ 我觉得一梦是有眼窝的，然后她的整体气质其实比较偏清新。然后我们可以在睫毛上减弱一些，不用那么重，因为眼影上只要做一个对比就好，不用画那么浓烈。 那像她的这个双眼皮需要还要加深吗？ 需要，因为 现在这个双眼皮还不够大。 对，因为如果她画自然妆就 OK 的，但是如果你要画欧美妆，欧美妆的眼线是比较粗的，她的粗眼线一上去之后，一下子就把你的原本的那个双眼皮给埋没了，所以你需要再让它大一些， 再大一些， 从视觉上就已经眼睛加倍。 那我可以说我的小私心了吗？你说我都绕这么大圈子了，就是 你要干嘛？ 大家都知道这个双眼皮是很多人都想尝试的，即使有双眼皮也希望它变更大，就哪怕今天不是欧美妆哈，可能也有些人也是喜欢这么做。但是也有一类人肯定跟我有同样的困惑，虽然我是男生，我的确不需要这么做，但女生也有这种情况，就像肉眼泡，像我这种又是单眼皮，但希望自己眼睛变得大一点，那可双眼皮怎么弄？ 你是单眼？ 我再给你看一眼。 是它 是 单抛眼，就是又单， 这是什么词？ 又一个肉抛。 所以像我这样是可以尝试双眼皮的吗？ 其实可以，但是从这个角度上，就从那个影视调整型的那个化妆方法去做了，因为它需要用一些胶去做一个巩固的定型。如果是 双眼皮贴不住， 对，而且很容易看到。 哦，看出来 啊。对，用胶的话是比较从视觉上看偏自然，但是从你个人感受上它会有粘黏的感觉。 哦， 哎呦，我好想尝试看自己双眼皮是什么样子。 这样吧，我们于西老师可以跟他试一下吗？现在 我尽力好吧。我 听着老师就是哎呀我不太敢试啊。 好，我们现在这个天一， 我们试试啊， 我们的这个嘉宾区，我们于西天一坐到另一个凳子上吧。好吧， 好， 没事，我站着，你 坐 在这儿吧。 这样吧，天一，你坐到后面那个凳子。 我坐在后面。 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于西老师了，好吗？ 好。 然后你稍微调整一下镜头。 哎，好的。 是，离得你稍微近一些。 对，离你近一点。 近，再近一些。 再近一些。 对，这样我们能看得比较清楚。 OK，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这样我 镜头，可以再往上放一点吗？镜头往上，对，掰一下。 好了吗？ 你先试试看哈。 嗯。 好。好，现在我们的于西老师呢正在给我们的天一贴他的这个单抛眼睛。哎，虽然这个名词吧很奇怪，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一的眼、 哎、有效果了，但是他的眼泡太肿了、哎、还得贴 啊，还要再贴是吗？ 就已经 拿个话筒好吗？ 你看你看那个镜子的话，你的眼睛已经大一点了。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会有大眼的效果，但我觉得它已经飞起来了，就是没有粘牢。 因为这个眼皮上方有脂肪，所以它会压住你那个双眼皮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再贴一层。 好，我们再贴一层试试看能不能压得住我这个。 哪一个眼睛啊？ 这只眼睛你都没看出来是吗？ 是啊。 可见效果是多么的不明显。就是说如果这个你比如说鼻子也很挺，嘴唇也很厚，但长了一个像我这样的眼睛，肉眼泡单眼皮儿，这姑娘你也别尝试欧美妆，不太合适是吧？好，你再试一下。 对，现在就是天一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演示。演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像天一这样子的又单，而且他的这个上面的眼睛的这一部分呢会比较肉一点。 嗯， 天呀，真的很不习惯，我跟你说吧。 是不好看吗？ 完全像割了双眼皮。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感觉现在整个的天空都已经开阔了？ 那倒也没有，你这说的，你说的我好像是眼睛瞬间变大了几倍一样。 你看一下。 哎，我第一次看见自己双眼皮的样子。 于西老师可以把那个眼睛给他贴一下，让他开心一下。 就我今天 这样有对比是最好的。 最好。 但其实我能感觉到他有点遮住我的视线。 对，因为它是属于硬材质的，所以在脸上会有一些不舒服，所以一般这种用胶是比较好的。 嗯，明白了。 再让我看一下天一。 好，你现在呢？ 说实话，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双眼皮。 好吧，就是那就告诉各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如果您是一个像我一样肉眼泡的话，您放弃这个变大双眼皮，那就是你现在可以关掉视频去看别的东西了。今天我们这个妆容不适合你，是这意思吧？ 而且 我另一个粘了啊。 好，把另一个试一下。 而且跟你说实话，你这个眼睛如果贴上去的话，会感觉你的两个眼睛被打了。 肿了吗？难道？ 对，就是有点偏肿的感觉，就是。反正我说实话，你还是比较适合单眼皮的。 你看单眼皮看惯了， 这会比较舒服吧？ 哎，这会比较舒服一点。 嗯， 我用小镜子看一看。 因为刚才我们是用了两个粘的嘛。 我说实话，我能感到眼睛变大了，但是其实双眼皮好像我怎么粘也粘不出像一梦那种。 已经有双眼皮的感觉了。 对，有一点。 这样看是有一点点。 是有。 就是这个眼尾被扩窗，那个不是扩窗了，扩充了一下，显得会大一点。 对。 对吧？ 是这样子的。 我明白，就是如果你是想改善的话，那像我这种眼型，可能你可以改善眼睛大小，但不足以撑起欧美妆那么大的双眼皮儿，对吧？ 那请问，我想就是请问一下天一，有没有感觉？ 你问我呀。 有没有感觉视野开阔了？ 你这话说的，我以前视野是多么的不开阔呀！我只能说这是我一个很少有的体验。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好像有点没粘的位置没那么准啊，稍微调整一下应该就好。 对， 我觉得我今天整个节目都要坚持用这个双眼皮挺下来， 流眼泪了。 对，因为我不太习惯眼睛上面粘东西，所以眼睛会有点流眼泪。OK 了，是不是老师？好，那个我的试验完毕，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想挑战这个双眼皮的话，看自己的眼睛适不适合。 来，天一，把镜头稍微调一下，把镜头给它稍微调一下。 好，你需要我怎么调？ 就是把它对准于西老师就好了，跟刚才一样。 来调， 这样是不是好？ 往后。往后推一下，对，好的，天一回到我们的主持的位置， 大了很多。 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这个眼睛变大了呢？ 你变大了，但是就不像一个好孩子了。 什么叫不像一个好孩子？ 对啊，你这样像个 花心的人。 就是我的眼睛帮助大家来判断了一下我的秉性是吗？ 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看上去，我觉得真的会，其实我是觉得会比单眼皮要更精神很多。 自己看一眼，我用我的手机看一眼。 天一 啊， 远看视觉你是有双眼皮的人， 感觉真的不像我自己。 好了，天一，今天晚上可以去相亲喽。 我感觉这个不太像我自己，但是我想说明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其实可能像我这种眼睛，就真的不要挑战欧美妆了，对不对？ 嗯， 挑战了在眼妆部分，你自己都会觉得别扭，气质不符。 对，气质不符，主要这个我觉得化妆就是跟自身气质非常重要，一定要合拍。 是， 好， 我们刚才说了一下什么样类型的不太适合欧美妆，那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于西老师，就是在化欧美妆有没有什么比较就是推荐的一些彩妆的产品？ 彩妆的产品，如果说小众一点来说的话，一般市面颜色比较鲜艳的就是都比较适合，然后适合大地色、棕色系里面含一点暖色的，这个一般是欧美人比较喜欢用的颜色。但是我其实也收藏过一些这方面的产品，但是他们用在亚洲人身上有时候会显得眼睛肿，因为它的 很多色盘里面颜色都偏暖。 嗯， 对，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偏就用色的时候可以稍微有个小技巧，就不要用那么暖色的，然后可以用深色跟浅色去做对比，把结构打出来。嗯，然后如果想让眼睛有一点颜色的感觉，可以少用一点点在那个眼睑的地方去体现，但不要太多。 嗯， 这个说实话听着就觉得是一项挺难控制的技巧，是吧？我觉得一会儿老师在给一梦画眼睛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技巧再详细的示范一下。 行，好的。 估计大家其实想尝试，估计有点，哎，怎么才能一点点， 就是脑子有点空， 对，又不让自己眼睛很肿。其实我真的有一个朋友，其实在国外待很长时间，有一次他回来，他在婚礼前见我们的时候就画了一个粉红的那种大粉红的眼睛，我见到他第一反应就是你被打了吗？ 对， 结婚前是怎么了？就是感觉那眼睛肿到不行，其实他只是上了个粉色的眼影而已。 对，因为粉色它本来它里面就有那个一点点红的感觉，红的色素，所以它会让我们亚洲骨骼本来就不深的人，就一涂上那种颜色，就是一种被打了的感觉。 尤其像我这种肉眼泡是吧？ 对， 切记不能碰。 但那种颜色呢，如果是拍平面照片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看。但是生活中的话，你如果用多了，或者说结构的地方用错了，都会显得眼睛很肿。 嗯，这是色彩方面大家的禁忌和如何去选择。 嗯，好，这是我们给就是在打造这个妆容之前给大家说的一些小小的、哎、 忘了问一个，那口红的颜色选择跟我们平常用的是一样就可以吗？ 就是要选深色的， 也要选深色一点吗？ 普遍就是会，就是我们看到的视频跟一些网络红人或者是微博达人这种美妆达人，他们会选择比较鲜艳，因为他们在做这种视频跟图片传达的时候，他喜欢用那种颜色去吸引眼球，就那种会让你觉得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但是 深红色那种稍微暗淡沉静， 对，但是我觉得颜色是只要你喜欢就可以用，只要你和你的眼影整体搭配感觉比较合适就可以，其实不一定都是深色，就是浅色的也有很多欧美人会选择。 嗯，说完了眼影的颜色，那个 嘴唇 关键 就 是这几个颜色， 还有腮红嘛，剩下就是腮红部分了嘛。 对， 腮红部分，那欧美人他们习惯用的颜色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有时候会看见他们用那种砖红色， 对，砖红棕色，这个颜色特别多， 用在腮红部分吗？那会不会太夸张？还是他们就是要夸张的效果？ 其实他们是喜欢用在颧骨下方， 不是我们习惯的这个， 不是最高处，是高处落下的低处，然后在这个地方去打暗影，然后也可以打腮红。然后在高光就是颧骨的高点可以做一个提亮，让它有一个明暗的对比，然后显得整个骨骼更加立体。 明白，他们追求的不是说我们追求那个面，我们现在化妆可能是面色红润，这是腮红出来的效果 啊，对， 对吧？但他们 要是气场， 就是要那个气场很强大，就是感觉整个脸是立体起来， 对， 棱有角， 对， 这样是感觉是他们追求的。 对， 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我现在看天一的这个， 我的小 双眼皮， 我的小双眼皮是吗？ 双眼皮，然后他在怔怔的看着我。 就是今天看到的一梦比以往大了两号，这个视野被撑开了。开玩笑了，其实我说是良心话，其实贴双眼皮胶是让人感觉眼睛不舒服的。 会，就跟女孩第一次贴假睫毛都会有那个不适感，因为你毕竟长期没有东西在眼睛上过嘛。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想画这种妆容，心里要有一个准备。 基本半个小时以后你就没感觉了。 就双眼皮胶和这个长长的睫毛可能会让你有略微的不适感。 对， 习惯了就好。 对，习惯了就好。 你就忍忍吧。 因为这个不适感是正常的，是一定会有的。嗯，对于不经常化妆的女孩来说， 我坚持看看后半个小时是不是我眼皮就麻木了。 对， 容忍了这个双眼皮胶的存在。 好，那我们这个第二节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关于欧美妆容到底你适不适合呀，还有你这个需要的产品对应的都有哪一些，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对，哎，我刚才没说到眉毛对不对？ 对， 眉毛 还有眉毛。 对，欧美的眉毛是比较硬线条，然后它的颜色是比较瓷实的，就是很 实在的，不是 黑色、灰色还是咖色， 他们都会以黑色、深色。 我今天要是咖色， 黑色 我真的我要气死了。 啊、对，像一梦的这个颜色，她头发是偏黄的，欧美很多不也是头发偏黄的吗？ 对、 如果这个时候她选择一个黑色的眉毛、 啊， 会不会太突出了呢？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色去对去那个配搭它那个颜色，只要找一个比你的发色深个一个号两个号就可以了。 就是对我们于西老师，我们今天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天是日常生活的欧美妆，所以等会千万不要把我画成一个很磁式的人， 就是那种剑眉是不是那种欧美 黑黑的两个蜡笔小新， 对，我很害怕。 哇，那一梦你今天就转型成功了，在我们节目中你终于也突破一下， 你今天已经转型成功了， 就是我以后就变成大眼蒙天衣，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眼睛也没有很大了，说的好像我这眼睛变得怎么样， 但有没有觉得看世界不一样？ 有没有觉得看世界不一样？ 我觉得说良心话吗？ 没有。 就是我觉得我的上眼皮的部分依旧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的遮在我眼前，就像我挂了一层门帘还没挂严的 那 种感觉。 那是你的睫毛 可能被顶下来， 睫毛因为有这边有肉肉，然后它一有东西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睫毛根部会下搭。 对，所以我其实、 你要夹一下睫毛就好了。 就原来贴双眼皮大家不要以为贴个双眼皮胶就好了，要配套的把这个睫毛 睫毛要夹起来， 然后再摘一个大的睫毛， 对， 再开始画眼影什么的。 对对、 这个妆容的这个体量很大，大家有耐心的画这么个妆。 其实化妆跟整容一样，你动了一个地方你就要全脸动。 对，是这样。 哦，就是整容就是你整了眼睛想整鼻子，整了鼻子想整脸，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好吧，还是学化妆术吧。 对， 是吧， 学化妆， 起码不喜欢可以换。 对，你这要是整了容你就换不了了。 是、 哎、这么说整容医院的会不会抗议？ 看个人喜好吧， 开玩笑， 就 看个人需求啊。 对对对， 我们这个玩笑话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的确要教大家这种妆容，而且这个妆容其实不亚于一次整形的感觉，因为你的眼睛变大、 对， 妆脸的立体感要变强，这个肯定跟你普通的我们所谓的裸妆、清纯妆、 美妆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妆容。 对对对、 好，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第三个时段和第四个时段，一起来打造一下一梦的这个欧美妆，也顺便呢教一下大家这个欧美妆应该如何打造，步骤都是什么，具体的细节呢等我们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先放几首歌给大家听一下，我们放松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喇叭喇叭， 跳舞就要得到崇拜，学着歌舞的节拍，将气性摆满都带。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三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三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这上一个时段刚刚被我们的化妆老师贴了双眼皮的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 眼睛有没有变大？好吧，完全看不出来。 我给你个特写，给你个特写，给大家看一下。 好，拼命眨眼睛，大家看我眼睛变大了。 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往的我们的节目，我就知道天一的眼睛真的是变大喽。 嗯，以前也没有很小，但现在变得更大了。这样说是不是太假了？大家一看发现明明眼睛很小。 我们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化妆师，是来自 Lemake 签约造型师于西老师。 Hello， 大家好。 好，今天于西老师呢也是要教我们来七个步骤，把我们五官平平的这样的一个小绵羊呢打造成我们的混血御姐。哎，一梦现在呢就要当这个小白鼠来做试验了。 对，但我觉得一梦不能算作是叫什么那个五官平平，你其实五官算立体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算适合这种妆容， 算适合这种， 因为你本身脸的立体感就比较强， 没有关系， 鼻梁高，颧骨高，有燕窝，其实这个是符合这种欧美妆容的这个特点的。 好，谢谢你的夸奖。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喽。 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想看看我们的美女主播如何变身欧美什么来着， 御姐范儿， 对，就赶紧关注，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 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这个妆容， 嗯嗯， 其实欧美的妆容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适合这个秋冬的季节的，因为它大部分呢是比较稍微浓一点呀， 对， 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对，秋天的颜色， 就也很适合搭配你秋冬的衣服。 嗯， 哎，我们可以稍微试一下，前提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欧美妆容呢，不完全是大家视频当中的说那么浓烈的一个妆容，是非常适合比较偏亚洲人，而且很适合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一梦呢，现在就一步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我们的于西老师就开始给我打造了。好， 来吧。 好的。OK。 好，现在我们的一梦已经移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来让我们的化妆老师帮他打造一下属于他的这一款欧美妆容啊。 嗯， 那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天一看一下镜头可以吗？ 没有问题，镜头没有问题。 好，好的。 呀，这皮肤素颜都这么好，真的是。 没有没有没有。好，我们的于西老师首先给我打一下这个妆前乳，对吧？ 对，我们先做一个隔离，然后做一个妆前。 对，这些步骤本身是没有差别的哈。 对，这个一般你喜欢的妆前跟隔离都可以， 就是适合你肤色的就可以，不用做特别的调整，对吧？ 但是我要提前说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入秋了嘛， 一梦的皮肤是有一点偏干的那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护理一下自己的肌肤，及时的补水，否则你上妆会不太好上。 嗯，所以说老师，就是欧美妆容，我们的底妆部分是不需要做颜色的校正，比如说让自己皮肤变得暗一点，或者说是白一点，这不需要的哈。 有的会，有的真的会做一些调整。 是希望变淡呢，还是调亮呢？ 一般都会偏深一点。 就是肤色太白的可能也不适合这种妆容感觉，所以要适当降一点。 只要符合，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是一个白皮的人，你可以做一个比你自己稍微暗一个色号的就可以，然后暗的地方可以做一个更深的色号衔接。 明白了，就是总之可能欧美妆容这个对于皮肤来讲不是那种特别白嫩的，可能这个白嫩的肌肤更像于欧美日韩妆容当中可能出现的比较多。 因为老外都很白嘛，所以他们选底的时候不会选一个比自己还白的色号，都会选偏黄的，把那个白压一下。 嗯， 好，我们建议把镜头调成这个镜头。 好，现在能比较清楚的看到我们老师帮一梦化妆的这个手法哈，就是跟我们上一期聊这个底妆差不多，反正就是手指上妆最舒服，也比较快。 我们先做一个妆前 隔离，现在是对吧？ 嗯，然后需要充分的吸收一下。 好，拍拍脸，让自己的皮肤瞬间的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好，调整好了吗，姨妈？ 好的。 好，那么镜头切回来。 嗯， 现在真的有一种在看我们网络直播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可能比较真实的看到我们老师每一个步骤是如何完成的啊。 那我们先做一个轮廓。 好，先做一个轮廓。 哦，不对，是不是先打底妆是吗？ 对，我们先做轮廓，然后再最后上底。 这个呢算是这个妆容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啊，因为我们要强调轮廓嘛。这个而且这个手法我们常见的妆当中不太会用得到，对吧？ 对，因为我们轮廓打得比较深，所以我建议可以先在底之前做轮廓，然后你再上底，其实轮廓就会相对细化稀释一下， 就会变得比较自然 自然，对， 不会那么的愣。好，第一个步骤首先是从 我们先 颧骨下侧， 对，颧骨下侧打深，然后做一个 现在我们的化妆老师将一梦的颧骨的下侧打深， 我的天， 就是苹果肌下面的这个部分。对，一梦可以把话筒拿起来， 其实他已经看到自己， 我觉得这寥寥几笔也能感觉出他这个就觉得这个脸窝凹进去了，对不对？ 对，他这个就是把我们骨骼凸出来，不要让它看起来很平。 哎，我能说吗，一梦？就仅仅是帮你的脸部打了个算是阴影的部分啊，就把这个地方凹进去了，我都觉得你脾气变得不好了气场会变强啊。 因为说实话，我本身就是长相就有点凶， 就是颧骨高，给人感觉会有点凶。那这次呢，更突出了这个脸部的这个特点。然后是在鼻侧影上面做了一个加深，对吧？鼻侧影， 对，鼻侧影我们做了加深。 嗯、鼻侧影、人中还有下巴的那个嘴唇下面的窝也稍微加深了一点，对吧？ 对， 就是将脸上所有能加深的阴影部分，我们再给它加深一下。 是的。 可能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没法看到这个一梦现在这个妆容的变化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化妆师的手法。现在呢应该是打完了这个阴影部分之后，老师呢用的是什么，再做一个 我们 是吧？ 对，我们用一个那个海绵蛋。 嗯， 天啊，这个粉嫩的海绵蛋就变成这个 脏球球。 对，好可惜， 就把刚刚的这个所有的画的这个修容的部分给它晕开，变得比较过度的自然一点。 对， 其实看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基本就是在那个颧骨下方，还有我们的下那个叫什么，从耳朵到下巴这条线上给它加深一下，所有的轮廓线给它明确了，然后还有我们的鼻翼两侧，从我们的眼窝开始，对吧？ 对。 但你像你刚才说吧，现在是 就是基本上是我们脸部凹陷的地方让它再深，然后不凹陷的地方让它再提亮。 这么看，说实话啊，现在没有上其他妆部分，我觉得一梦今天最近这个节食效果出来了，感觉有点消瘦， 是吗？ 这个瘦脸效果是很明显啊。 我们在做一个提亮， 现在做高光部分的提亮 ，T 区我们的额头部分，我们的颧骨， 对， 颧骨的这个高光部分，然后我们的嘴唇和有，嘴唇的上边和嘴角的部分都提亮了，包括 我们的 T 字区、苹果肌、 苹果肌。就现在， 而且我真的感觉老师的下手非常重， 对，提亮的好像挺彻底的。我都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正常提亮好像都不会细节到像嘴唇这个嘴角哈，都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是这次老师画这个妆容是每一块都点到了，而且是狠狠的点，不是说我们适当的点一点点到为止，这是狠狠的点了很多。 因为我们要在视频上让大家可以看清这个结构， 可能就是要比我们生活妆其实要更浓一点，然后亮的地方让它更亮，暗的地方让它更暗，对吧？ 对， 但是我还是希望老师可以我 再揉一点。 嗯， 就是因为一直担心把自己画得太夸张了，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出门。 下了节目之后你怕没法出门了是吗？ 对， 所以说选择这款妆容的女生一定有强大的内心，因为你可能会成为路人的焦点。 并没有，其实就是如果她全部画好的话会好一些，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浮夸。 嗯，从我们镜头上来看啊，并没有这个任何的问题，看起来还是比较自然的，唯独刚才就像我说的，显得你的脸部有些凹陷，就是好像最近有在节食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现在做，就是刚才我用的那个方法吧，大家可以把它换成粉底。 您指的是哪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的深色的遮瑕跟浅色的提亮。 我们用深色的粉底， 我们可以用深色的粉底跟浅色粉底做。 哦，也可以。刚刚用的是修容棒，对吧？ 对。 我觉得现在一梦的这个眼窝，感觉也。比就是自就是没有化妆的情况下， 突然感觉自己很像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也不能说你现在眼窝变得有多深啊，只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你的眼皮部分那个高光提上去了嘛。嗯，现在老师还是把这个高光跟我们的阴影部分做一个调和，让它更自然，是吗？ 对。 我觉得现在我解读的这么专业，我自己都不习惯了，好像我很会画一样。 其实我觉得 我并不会， 欧美的妹子真的对自己下手真的非常重， 就妆感会比较浓，不像我们以前这个在教大家各种化妆的方法的时候都提到说薄涂多次，这是我们最常听到一个词，但好在欧美妆部分没有这个词，就是下手要狠，再狠一点，可劲往脸上涂吧。 因为欧美妆它的追求立体感，它所以它用的东西，如果说因为欧美人他骨骼本身比较突出，所以他打的东西不用很厚，但如果亚洲人想要变成那种的话，就需要一些多一点东西去把它体现。 我真的觉得一梦的就是你一直介意的你的颧骨高，那么在今天这个妆容下你的颧骨变得日益的突出，呵呵，日益突出，呵呵，慢慢的啊，就是慢慢的突出，就随着这个妆容的推进。 现在老师是给我打的是 粉底。嗯，我们开始 啊，那刚才的那个是什么？ 修容。 修容。嗯， 等于说这跟我们正常妆容的步骤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都是隔离粉底然后再上一些修容部分，但是现在是把这个修容提前了，提到了粉底之前哈。我觉得左半边脸真的很有这个欧美的这种感觉，就是 你看现在皮肤好了，然后轮廓也出来了， 对，就会有这种有点欧美这个妆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轮廓变得明显。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正因为你的脸窝凹进去的那种感觉，就很有欧美人的这个气场。 一会儿再换上眼影就 会可能这个妆感会更强。 嗯， 那在这些部分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他应该在哪些方面更注意一些细节呢？ 如果说就粉底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粉底可以选择 粉底霜之类的遮瑕比较好的产品，然后再做这个结构的时候，颜色明暗要有一个对比，不要太接近，颜色色号太接近反而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对于那个加深的部分，大家千万不要下不去手啊。 对， 就是真的要选择一个深的地方，如果觉得夸张，我们可以后期用这个颜色的过渡让它们自然一点，就是不重你的这个轮廓就出不来。 是的。 哎，我觉得一梦一直担心自己妆容过重，其实现在你的这个程度在镜头前看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我能说你的轮廓重了，但是其实好像跟我们印象中那种特别浓的欧美妆还没有重到你的 程度，有区别的。 对，其实就是你再重一几度我都觉得是可以的。 嗯，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画 定妆吗？ 不，我们先不定妆。 好， 我们先画眼影。 好， 如果你想画自然一点的话，你可以先把深色画上去。 嗯， 深色画在你想要我们画在那个眼窝的位置。 好，一定要我可以出门哦。 那如果是明显一点，我就追求更明显的欧美妆，这个顺序也是这样，还是会可以有个调整。 如果你想要明显一点的话，就先画浅色，把浅色做到一个 打底 你想要的感觉，然后再把深色，因为你浅色比较有这种笔触感的时候和这种修饰感的时候，你的重的东西肯定会更重。 嗯， 但我们眼皮上如果没有浅色的东西，我们最浅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肤色，那我们就可以用深的东西稍微做一个勾搭就可以了。 明白，就是看你想不想突出你的这个妆感，如果想突出妆感的话，那么先涂浅色再涂深色，但反之呢，你今天想说我妆感不要那么的强，那你就先涂深色再涂浅色。现在是从眼尾的部分开始画起，然后老师等于说是在勾勒一梦的这个 眼 窝的轮廓。 对，我们只要顺着自己的眼窝用刷子去画的时候，其实你能感觉到你的眼窝在哪儿。 嗯， 然后你按着那个眼窝的位置去做这个深色的处理就好了。 其实就是从你的眼角开始，顺着你的眉骨下方，对吧，就能找到眼窝的位置，给它强调出来。 你看现在左右眼已经很明显了， 左眼的那个眼窝明显是要深一点。我觉得这个画和不画的感觉就是它没有画的那半边的眼睛显得比较平，没有所谓的立体感。 对， 但是画了这一边就是立体感会逐渐增强。我觉得青青老师今天应该是手下留情了，否则的话以我们对于一个标准的欧美妆的标准来讲啊，一梦现在的状态应该是更深的那个轮廓。 对， 今天这个轮廓我觉得大家学来的方法在 于，要不我先画一面吧。 嗯， 然后有个对比。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程度的妆容出门是完全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大家觉得你今天妆容很怪很夸张，其实没有，很正常。 然后我们可以做浅色部分，大家就可以选择用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老师刚刚提到就是在眼影部分不是可以选择一些暖色吗，就是欧美会选择的。 嗯， 那 对， 那现在所谓的浅色就是用暖色部分对吧？ 对，暖色的话如果用在浅，一般适合这种妆的人眼皮儿都会欧式眼，都是属于欧式眼 比较大的， 就脂肪不会太多。 嗯， 然后你用那个， 对，就我这眼睛就不适合吗？ 用暖色或者说比较亮丽的颜色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今天一梦要选择一个什么颜色？ 我因为它比较白嘛， 嗯， 所以我给它用的是一个 亮橘色， 里面再带有一点点那个闪粉的， 带闪粉的亮橘色。哎，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用不好就眼睛会显肿的那款颜色，是不是？ 对。 那我们看今天一梦的眼睛会不会肿起来。整个是我们的眼睛的眼球的正中心的这个部分哈，都在用这个浅颜色，今天选的是亮橘色。 嗯，对。 嗯，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适合一梦的，并没有这个肿感，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旁边的眼窝深下去了啊，就是不会有这种肿的感觉，反而倒是眼睛变得更立体了。我觉得肿是不是就因为没画好，把整片眼睛都涂的那个浅颜色，才显得眼睛整个肿了？ 对，也会。你把它涂在那个眼窝最深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种膨胀感。你要涂在你最高的地方， 就眼球骨刷那个部分。 对。 所以大家涂的时候切记啊，不要把它涂在眼窝的那个部分，那样眼睛就被打肿的感觉。但是你现在涂在这个眼球的这个鼓起来那个部分，就会把你眼睛提亮，它的亮呢正好跟刚刚涂的这个深眼窝，让你的眼睛立体感就出来了。 然后欧美妆一定要有下眼影啊。 啊，对，下眼影是一般的我们的教的妆当中相对来讲比较少涉及到的。我觉得很多朋友连下眼线都不愿意挑战，更不用会说这个下眼影了。 因为一定要有下眼影，因为它要有一个上下呼应，因为你上面的颜色已经 它要有一点烟熏的感觉。 对，因为你上面的颜色已经很重了，你下面再没有眼影，你就这个 就很突兀哈。 对， 那下面的这个下眼影的颜色选择的是什么呢？ 你只要跟上眼影的深色部分差不多或者一样就可以。 你的上眼影的深色部分勾眼窝的那一部分用什么颜色，你的下眼影就用什么颜色。好像也是从眼尾开始画对吧？ 对，眼尾是最深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一梦是一边眼睛画一边眼睛没有画，我觉得现在两个眼睛的位置不太一样，显得画了的显得比较高，不画的那只显得有点低对吧，就整个脸部被提拉了那种感觉。 那我今天就画半张脸好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很 你看到一梦求助的眼神了吗？ 不可以，不可能。 就一梦画完这样的妆，眼睛脸整个脸会歪掉。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的对比效果。 No， 下次可以给天一这么画。 其实这个我们也说明一点，就是好的妆它不是说单纯的把你脸部的立体感加强，它是有提拉的效果，你整个精气神被提起来。这是为什么我们教大家一定要学会适合自己的化妆方法。其实它不仅可以改变你五官的结构哈，更重要的是提升你这脸部的这种感觉和立体感。 好，我们老师开始给我画眼线喽。 画眼线之前，我们先把 先做 双眼皮，双眼皮再贴一下。 好，先贴一下双眼皮， 贴个美目贴。 贴个什么？ 美目贴。 美目贴就是双眼皮胶是吗？ 对， 我得薄一点， 就是像类似那种就胶带一样的部分，我们剪出来。哎，让我想起来在看某电视剧的时候，就是正入青春期的女主，就是拿那个透明胶带自己割出来一个这个就是眼睛轮廓的样子，贴在眼睛上变双眼皮，让我想到这个细节了。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双眼皮胶带。像我们一般都会选用这种我们自己来剪的，这样是可以调整型的。如果像一般说我的眼睛我就知道我要用什么的话，你只要去市场去买一个跟自己 眼型 对色号对固定 的 款。让我们画一下， 现在画的是上眼线对吧？ 对。 刚刚老师提到了画上眼线的时候呢，欧美妆的眼线一定是比较粗的，跟我们平常画的那种细细的眼线或者在眼尾略微上扬的眼线可能这个程度上没有差别啊。 对，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一梦这个脸画完之后这个眼线之后这个眼睛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化妆神奇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经常在很多这种化妆的视频当中会感觉这个人化之前化之后的这个相貌差别之大。现在大家会感觉这个一梦化妆了，就是化了眼妆这部分的脸在逐渐的上扬，并且越扬越明显啊，而另外一半脸就觉得有点往下掉。这可能就是立体跟我们这个平面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啊。 对，因为我们用颜色已经把它那个结构给做出来了， 现在 然后我们画一个下眼线 啊。上眼线已经完成了是吗？ 下眼线也要画吗？ 嗯， 不难受。 现在老师正在帮一梦来画下眼线， 一会儿可以卸妆。 为了我们节目，一梦今天可能要挑战一个相对浓的妆，这个妆可能也不会出现在一梦的生活当中啊。上下眼影上下眼线真的是要画全了，并且是画的比较重。 我有带卸妆水。 没事，下节目之后一梦可以把这个 妆 稍微卸一下。 你看脸面已经不一样了。 光圈过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必须要说啊，就是因为我们镜头前的这个光特别的强，无形中它会消掉了一部分的这个妆的颜色。 对，消掉很多颜色。 但是其实如果是在我目测范围内， 感觉我像个妖精，对吗？ 哎，对，就有种妖艳感。我们常在希腊神话当中听到那种女 希腊神话， 对，那种女妖，就是带着魅惑的那种女妖嘛，就在海边来诱惑过往船员的那种妆容，其实有点类似，就是形容感觉有点像现在这个一梦的感觉，因为这个眼妆魅惑的感觉比正常的妆要来的强。 因为御姐的话，其实它是有一层勾引的这个气质在里面的。 对，那现在它的眼线就是延伸出去，也没有做任何上扬哈，我看 做上扬了， 有上扬了是吗？ 对， 哦，看， 因为我画的偏自然，没有那么黑跟重，所以它我们从镜头上看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然后我们做眉毛，眉毛的话，欧美妆的眉毛都是比较挑的。然后我们从一开始的眉头的位置就要做一个 上扬的 低角度的下降，然后到后面扬起。 这跟我们平常所谓什么一字眉啊、那种弯眉啊、新月眉好像都不太一样啊，它上扬的速度非常快，没有那么缓缓的扬或者平稳的拉直，没有啊，迅速上扬。各位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微信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能看到我们现在老师正在给一梦打造的欧美妆容，也可以在我们网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这比一梦真实的这个眉的位置要高出 高 高 很 多， 因为它的本身眉毛是一字眉， 嗯， 所以我们一般要做这种一字眉做成挑眉的处理的话，你就要把原本的眉毛一部分要用一些特定的胶给它盖掉。 嗯， 但我们今天就不盖了，因为它颜色很淡嘛，我们只要把重的地方凸出来，然后视觉上就会有一个不一样了。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通常那种顺着自己眉形画眉的方式，而是另外一种，就是为了把这个气场突出出来，把眉毛挑起来。啊，我觉得这种眉毛大家平常应该很少涉及到这种画法， 但是一般来说， 嗯， 能画这种妆和喜欢这种妆的人，他的自身长相是眉毛其实就是会弯，或者说会比较古典，或者比较复古，或者欧美这种。你很少有一字眉，那个比较清新的小姑娘去画欧美妆。 嗯， 这个眉头我感觉很重，是不是等一下要调整？ 因为欧美妆的眉毛就是前后都比较 重， 瓷实，就轮廓， 他 们突出的会比较重。 对，我们的时间呢也快到了半点钟，我们半点钟会有广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直播依旧继续。嗯。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对，今天是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然后 我正在猛的一看镜头会有点不行，你觉得你可以切到你的那个镜头，大家看一下，现在画了一半的这个欧美妆容，大家会惊艳到就是画了跟没画的差别， 你要挡住一点点就会看着气质完全不同。 这个是有点比较气场比较强大的一个， 非常强大。 对，然后你再看看没有化这个妆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比较那个温婉的一个形象。 小绵羊。 所以说这个妆容对气质改变非常大。 对，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打造我们这个妆容。好的，一梦又回到了这个嘉宾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一梦继续来。好，我们一梦来继续打造这款妆容啊。现在老师把另外一边眼睛来画一下。刚刚我们的上半节节目是把左半边的眼睛给画完了，这个眼妆。现在是画右半边的这个眼妆。老师，这个眼妆部分完事之后，是不是这个妆容的大部分就完成了呢？ 对，因为眼睛比较主要嘛，我们把眉眼做好了，基本上大的方向已经定了。 嗯，好，那就借着我们老师在画一梦另外一边眼睛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化妆的一些重点布置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加深一下大家的一个印象。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边学边画啊。首先现在老师打的是比较深的这个阴影部分，打的眼睛比较靠后的眼尾部分和眼睛的整个的眼窝的轮廓，用深色打了个底。好，一梦可以把眼转一下镜头。一梦是不是第一次尝试这种风格比较重的妆容？ 没错。 然后现在老师是用这个选的是粉亮橘色，并且带着这个亮粉的这一款颜色，是来做这个眼妆部分的浅颜色的部分。然后大家记住，在这个欧美妆的部分一定要加重自己的这个双眼皮，所以说在画完了眼影的部分之后，还要用双眼皮贴来把这个双眼皮变大一点，再画眼线。那和我们普通妆容不一样的部分就是，在欧美妆容呢，我们的下眼影和下眼线是都要画的。现在老师就是在用跟我们上眼影部分同样深色的这个颜色在画下眼影的部分，等于说你这个眼妆要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提到过的烟熏妆的这个感觉啊，就整个你的上眼影下眼影都是要加深出来的，整个这个眼窝的程度就会比我们普通妆容深很多。就是一梦你看起来就是这个一睁眼睛就带着锐利的感觉， 很害怕。 对，就是感觉这个目光灼灼，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看着人心里发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眼妆部分使我们这个气质的改变，气场的改变。现在老师在画眼线是吗？ 对。 嗯，刚刚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欧美妆的眼线部分其实要画得更加的浓一点，但是一定要是贴完双眼皮啊，先贴完双眼皮贴，让自己的双眼皮变得更大一点，然后再来画我们的这个眼线，来加重眼线的部分。那这个眼线呢，我们平常 而且眼线一定要往上挑， 对，往上挑，而且上眼线下眼线都要画。这个可能说对我们很多这个新手朋友是一个绝对性的挑战啊，新手朋友可能连简单的上眼线都画不好，更不用说啊，这个加粗上扬外加下眼线这个画法啊。所以这肯定，如果想挑这种妆容的话，估计在家好好的磨一磨，花时间好好画一画，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老师，我问一下，像这个眼线拉出来，这个大概多长多宽是合适的呢？在眼尾部分拉出来的眼线， 一般会 你看，让他看正前方的时候，我们从瞳孔的外边缘到眼角处，一般我们可以把眼线最长可以画到那么长， 就是同等距离吗？你说再往外延， 就是最长来说， 最长， 对， 就是画到眼 角，就是我们的那个距离可以在这个区间，你根据你自己喜好然后去调整， 就是你画短一点就可以不到眼尾，画长一点就到眼尾再出来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们多出来的距离是从外眼球，眼球外边缘到眼角的距离。 哦，明白了，是从我们，大家可以感受自己的眼球到眼尾这个距离， 那个， 放到眼尾这个长度，就是你可以额外画出来的长度，大概 是 这个距离。 最长的一个， 但是最长， 对， 这个长短你自己控制，最长不要超过这个长度。 对对对， 多画了半个眼睛的长度，眼这个眼线， 三分之一 眼睛的长度。 嗯嗯嗯，对， 好，好，我们继续来， 然后长短自己控制就好，自己就是喜好去控制就好。 现在是要给一梦画眉毛了，对吧？ 下眼线， 还是在下眼线？下眼线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在其他妆中提到下眼线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还是也要加重一点的？ 下眼线是画上去它的那个气场会更强，然后会有一点猫眼的感觉。这个下眼线可画可不画，因为有的女孩是非常适合画这种有下眼线的感觉的。 好，就是这个下眼线看自己的情况，但是如果想追求这种欧美妆，尤其那种我们看到欧美的很多这个大片当中会有这个猫女哈，她会有这种类似猫眼的感觉，就是很魅惑的眼睛的话，可以选择画这个下眼线。等于说这个工程量就是上眼影下眼影上眼线下眼线，并且眼线眼尾要拉长拉粗，哎，这是欧美妆的眼妆部分的一个重点。 对，然后尤其是在眼尾跟眼窝处的深颜色结构一定要有。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画眉毛哈。 现在老师还在加深这个眼影的部分，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画眉毛。 好，画眉毛。这个眉毛是属于比较高挑的一个眉毛，可能跟很多平常画的那种平直眉是不一样的画法。 我真的现在觉得自己像唱戏的。 对，大家为什么觉得唱戏？因为唱戏的我们知道都会把这个眉毛挑得非常的高， 对， 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妆容其实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将你的这个眉尾提得非常的高，然后再下垂。应该说它这个往上画的那个，就是在眼头出来一点就开始往上扬了，是吧？ 对。因为他的眉毛偏平啊， 等于说他现在画出来的这个眉尾部分比他自己实际的眉尾要高出很多。 对，眉峰要高，然后眉尾要压低， 而且也拉长了，是吧？ 对， 整个眉毛画的会比实际眉毛拉长。 然后其实他从视觉上就从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个 短，对， 一会儿我们从视觉上来说，它可以是眉毛的最长度可以跟眼线的无限延长交叉点去做一个。 哦，大家可以这么来想，就是你眉， 对，这边我们眉画的地方其实它是有一个 延长，就是 延长 的话两个都是能交叉到一起的，以这样的程度， 这个长度就够了， 就够了。 但是我觉得这边说点太深了，眉头。 那边深，我们一会儿可以浅一点， 调整浅一下，因为正常我们画眉头都是比较浅的嘛，眉尾比较深。那欧美的这个妆容的眼那个眉型是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它整个的眉头也要深？ 也不能太深，它是有 点 起， 对，它的整体上还是前轻后淡， 就是还是一样，就是眉头要轻一点。 完全不一样。 大家如果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就会发现，这个画了这个眼妆部分的这个一梦，我觉得整个这个气场变得无比的锐利。 现在要贴什么？ 睫毛圈。 啊，睫毛啊， 现在要贴我们这个眼妆的一个重装，是个这个重装部分，就是要贴一个大大的睫毛，是吗？ 我们算了，尝试一下吧。 对， 尼莫是拒绝的，那就是拒绝的， 非常拒绝。 平常也很少贴睫毛，是吗？ 不贴。 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整体打嘛。今天不是你，你不要做，对吧？不要做自己。 今天我们一梦真的是风格大转变，在我们这个欧美妆容的这一 块。总之我等一下下节目一定要卸掉。 是一定要卸的，因为你这个 妆容在生活中看起来会略微夸张一点哈。 不是，主要是他自己 不太， 对， 他自己的心理没有强大到能够撑起这款妆容。 关键不是拍照片什么的，就日常生活就很奇怪，我会很接受不了。 我跟你说真不是，我跟你说我朋友有一个，他那个妆浓到你都觉得你要演戏，你要上电视吗？就比上电视的妆还要重。他是特别喜欢欧美的，他就把自己打扮得很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的。但是这种一定要跟自己服装有个搭配。 对啊，我今天的服装搭这个妆容很奇怪。 对，因为整体感不够和谐。 对， 你看贴上睫毛了， 就我觉得这个魅惑程度又上了一层。 我不想魅惑，我想清晰。 今天我们打的是欧美妆容，欧美妆容的确不是走清新路线的。 对， 但是欧美也有那种小清新的妆。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我们在很多外国名著当中看到那种吉普赛女郎的感觉。 但你知道那个像这种的话， 对什么？ 主要今天我们是把颜色其实是有做重一些，因为我们视频上看， 对，如果我们视频 有灯光， 要比实际的这个画的程度要再深一点，因为为了上镜，大家能看到这个效果的差别。 因为灯光会吸掉很多颜色， 很多颜色，就是大家现在看到一梦在画的这个妆的效果，和我现在目测一梦的效果，其实目测明显要深的更多。但是为了节目，所以我们只能画的比这个生活中的妆要再浓一点，才能让大家看出来这个效果的差别。实际上大家效果看画出来的效果跟我们视频中这个程度就够了，不需要画得更深，因为这个光很白嘛，所以吃掉了一部分一梦妆的这个效果。 Oh my god， 可能在这个镜头下面大家可能更能够更还原一下一梦这个妆的浓重程度啊。其实现场看还非常浓，让我现在有舞台上的烟熏妆的感觉了。 就是不行不行，你看 你变 云梦，你在抗拒什么？ 胶很难受 哦，就贴到眼皮上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是吧？ 好，那个白色的胶没关系，一会儿它自己干了，干了它就变成无色的了。 嗯 嗯，对，我这个感觉这个睫毛贴的是眼尾居多，是吧？从眼尾往前， 从眼尾往前贴，眼尾比较重，因为它这个眼线和它这个眼线， 一梦把这个话筒 上扬的这种轮廓，所以我们做那个睫毛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呼应这个眼线眼型。 嗯，就是我们整个都是在眼尾加重，所以这睫毛也是加重在眼尾。 对。 好，现在老师做的是什么部分？ 我们现在给它做一个提亮。 提亮。哦，这是在整个妆周还要再提一下是吗？ 对，我们要做一个高光的提亮， 就是在涂完高光之后仍然还需要在亮部做一个提亮，基本就是 T 区，然后就是 确实想提亮它的苹果肌。你看提完之后它的脸就是 又往上 饱满了， 嗯，会往外鼓出来的感觉。 对，视觉上是饱满的。然后其实在老外的一些妆容里面，他们很喜欢用一些亮亮的这种高光的产品，然后今天我们可以也用一下。如果你想要保守一点的话，我们就用刚才的那个哑光质地的去做提亮就好。 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这个妆容的接受程度选择不同材质的高光。 不是高光， 嗯，现在高光还是在做提亮，把你的苹果肌提出来。高光部分之后应该是什么呢？老师，就是那个唇妆了吗？ 对， 腮红呢？ 腮红我们可以做一个大地色的。 对，最后打一个腮红是吗？还是现在打腮红？ 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现在这个我的腮红选用的是修容尖腮红，就是可以 在一起的，它还有点微闪，它的颜色也没有就是我们常用的熊绒颜色那么深，然后是金棕的颜色。 这个腮红位置也是像刚刚提的那个胸隆部分的那个位置，是在颧骨以下， 对， 脸部这个凹陷， 然后略微带到颧骨上方， 略微带到，主要是在下面修，所以它这个腮红的感觉是让我们的这个脸窝，就是脸部凹陷的这部分要再深一点，对吧？ 对， 就立体感会更明显， 然后会有一些质感，因为它上面有一点微微的那种闪光的感觉。就有灯光有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脸。 现在嘴巴对吗？ 对，我们现在做嘴巴。 最后一步了。 唇妆就最后一步了，是吧？ 对，我们颜色可以选择，这个我让他来挑吧。 正常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欧美， 一般这三种颜色都比较 会用特别红的颜色，我觉得欧美啊，就在画这个上镜的妆容当中。 对，一般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是土黄色，然后还有一个有点偏。豆沙啊，还有一个是咖啡灰的感觉， 不要咖啡灰， 那种超级恶魔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这个整个 就吃土了。 对，吃土的感觉，这个颜色好像我们亚洲人是比较少选用的。 对， 嗯， 一般模特会说，嗯，有那种可以驾驭这种感觉的女孩会很喜欢这种。 因为孩子这几个妆容心有余悸的表情，我觉得整妆之后你可以好好看一下，然后回到主播位的时候，我们的观众网友朋友们就可以看清楚一梦现在这个妆容的效果。那我们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呢，如果大家很好奇一梦这个欧美妆之后是什么效果，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然后我觉得一梦这个妆容你们觉得好不好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啊跟我们互动一下，让我们看到你的声音。你觉得一梦今天的这款欧美妆容打造的是否成功呢？打字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让我们看一到您的声音。我觉得是在镜头前看起来这个妆还是比较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在现实中看到会觉得妆感比较浓， 因为很正常，因为这种妆你只要一上手它就是 很重， 重， 它就是重， 它就是重的， 比我们正常的就大家 对你不能按正常美妆去衡量它的那个 重，大概我觉得两三度两三倍的这个重度吧，我觉得啊就是浓重的程度，其实在因为在这个光线下看起来还好，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那个强光下，但其实会更重。你想，如果在这个强光下你都有这么强的妆感，可见生活中你看到这个妆的这种感觉会到什么程度啊？嗯，这个镜头颜色可能更还原一点，就是很重。我觉得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什么那个最近流行的一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妖族的这个女战士们的这个妆容的感觉，妖艳带着一点锐利。哎，对，有点 Superwoman 的感觉，很重。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哪个妆部分画完之后我觉得哎有欧美妆的感觉，就是一个眉毛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跟你平常的眉毛差别很大，其次是它这个弯度，就让我觉得很多欧美的这个女性会选择画这种又高又挑又长的眉毛，正好在亚洲女性的画眉毛的手法上面不太常见的手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相信我，你的气质哈会瞬间做一个180度的转弯。 如果你想突破一下跟平时不一样，你就可以 学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化妆的手法。 嗯， 从打底开始到眉妆到腮红 好了是吗？ 到唇妆都不 太。我现在可以回到我的位置了。 那我们时间的问题就是细节比较粗糙。 嗯，好，欢迎我们的一梦回到直播位，让大家看看她妆后的改造效果。 这个时候配上一个大卷发会更好看。直发还是小清新， 好的。 哎，我这样，我过去我把你头发调一下，好吧？ 好， 这样一梦可以先把自己这个对，看到一梦镜头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梦这个妆容的变化啊。 镜头在这。 对 对，现在要把一梦的这个头发，我们也略微做一点点调整，让它更符合今天的这个妆容。哇，一梦真的，我目测的。 我目测看到你个妆之后，我觉得你今天是可以上台唱戏的，真的是。哎，你这有点像什么吗？有点像上个世纪的那个封面女郎。 你不要跟我说话，你现在双眼皮胶已经要掉下来了。 你现在不用来说我这 个 双眼皮。 侧分就会比较女人 好 一点。 你现在只有上个世纪的那个杂志的封面女郎的那种感觉，那种气质，你知道吗？就是很浓重的妆感，大大的眉毛又浓又长， 然后再加一个大波浪的头发就会更好。 而且你今天还有这个睫毛嘛？因为上个世纪我觉得那个化妆的那个手法里面睫毛用的很多，就类似你现在这个睫毛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个口红的颜色有一点复古， 嗯，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对 吧？对， 我觉得它还挺合适的。 其实它能撑得起这个妆， 对，它能撑。 我觉得我觉得我再就是换一个衣服就会更好了。 对，你的衣服再张扬华丽一点，或者说再个性一点就好了。 哎，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化妆术简直就是个换人的术啊！就是你完全从一个很平和的邻家女孩的气质，到现在你会感觉有一点距离感的这种， 其实 时髦女郎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她这样挺好看，她只是不适应。 嗯， 外人，假如说我不认识梦梦，然后我就是看到她，我说哇，这女孩好漂亮，气场好强，但我想追她，我又不敢，就是这样。 你现在像那个公关公司的那种高级公关女郎的感觉，就是一到场合上面就觉得能掌控全场。 压得住。对 对， 是吗？ 对，你可以，你可能自己看不太，你可以用手机看一眼自己的这个妆，就是你 拍个自拍， 你会发现自己这个妆容其实挺浓的。 好，我等一下了节目我就会拍。好， 我以为你说下了节目我就会卸掉。 没有。好，我们这个再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七个步骤。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欧美的这个底妆呢，妆感一定要明显，而且一定要全遮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呢，就是眼部呢，眼窝呢要凹陷，其次呢，眼线我们要拉长且翘，眉形呢有弧度，而且要上挑，眉的颜色呢要非常的实，而且就是没有那种自然感，咱们不要自然感哦。 对，我们今天就要突出妆感。 对，是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修容，额骨下方的修容区呢要较为深色，然后呢与腮红就是交接向内收，鼻影和眼影要有连贯，额头呢要饱满，其实就是我们的 T 字需要提亮的这一部分。 这就是提亮。 对，皮肤呢要有这种光泽感，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嘴唇要稍微厚一些， 就妆你嘴唇可能没有那么厚的话，你可以在涂的时候稍微涂的厚重一点。 对， 对。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希望这个欧美妆容呢，可以在这个初秋吧，马上也要到深秋，这样深秋这样的一个季节，或者是冬天的时候，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换一种妆容。 我推荐大家什么场合能适合这个妆容吧？我觉得第一，如果大家是晚上，就是在一个 晚宴 上面。这款妆容你想让自己在这个晚宴现场气场强大的话，这款妆容可以，就是那种比较人多且隆重的聚会。第二个就是舞台，如果比如说在学校有些表演什么 灯光， 或者说你说一个朋友聚会，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去 KTV 光线很亮，或者说光线怎么样的时候，这款妆容也会让你突出出来，就是有表演场合的情况下，这款妆容是可以的。最后呢，你想换换气质，换换气场，平常都小清新惯了，今天想强势一点，那么这一款妆容也是推荐给您的。 是的。好的，现在已经到了6:53，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下一周呢也是跟大家不见不散，一起聊一聊我们的美妆和护肤的内容。 嗯， 好，我们下一档节目呢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982青年广播。非常感谢于西老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有时间， 谢谢于西老师， 不客气， 有时间就多过来，然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教我们一些美妆的知识。 好的， 好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 拜。 难忘雄安。